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无师对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没兴趣，但其中任何一个统一强大的合欢宗对他都没有什么好处。现在袁秀秀和桑景行自相残杀，正中了他的下怀，他也不介意让这场矛盾演化得更激烈一些。他弯腰捏住沈乔的下巴， 你现在还将我当作朋友？阿乔啊，你这人委实太过天真了，别人对你千般不好，你怎么转头就忘了呢？我一早就与你说过，我救你仅仅是想要一个对手，可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稍微释放一点善意，你就真的牢牢抓住不放。这是不是因为你被玉矮他们背叛之后更加渴望朋友亲情了呢？ 或许是因为燕无师说话时喷过来的气息，沈乔眼睫轻颤，但面上仍无一丝表情，也不知是哀莫大于心死，还是压根儿就懒得回答。 像你这样天真的人注定不可能生存太久，离开了玄都山，离开了齐凤阁的光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什么也做不了，既没法恢复武功，又不能为我解开疑惑。你若肯加入幻月宗修习凤林原点，本座或许还愿意给你留一条生路。 我一次次遭遇背叛，不是因为我太天真，是因为我相信世间总有善意。若是没有我这样的傻子，燕宗主又从何处获得乐趣？ 啊，这话说得有趣，本座不需要朋友。只有一种人有资格与我平起平坐，那就是对手，而你已经失去这个资格了。阿乔，你自求多福吧。 说完这句话，燕无师起身将山河铜杯剑丢到他怀里。桑景行笑吟吟看着他们俩说话，既没有制止也没有打断，直到燕无师离去。 被人遗弃的感觉如何呀？ 沈乔复又闭上眼不出声，人已如网中之鱼，任由宰割。桑景行并不急着下手，对他来说能够得到沈乔是一个意外之喜，对方固然处境大不如前，不可能为他带来多大的利益，桑景行也不喜欢他这种类型，但单凭齐凤阁弟子玄都山前掌教这个身份就足以令人兴奋起来。想想可以当着宗门众弟子的面折辱他，对方在自己身下哭泣求饶的情景，桑景行的笑意就更浓郁了。 啊，这把剑就是齐凤阁当年用过的山河铜杯剑吧？嗯，是了，没错，我还记得，你师父曾经用这把剑也打败过我。不过当时我不要脸面，跪地苦苦哀求，他最后才放过了我。直到现在，我的背上还有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疤。他若是知道今日他的弟子会落到我的手里，会不会后悔当日没有杀了我呀？你是用哪只手杀的火虚精？不要怕，我不会杀你的。等玩腻了之后，我再把你那只手斩下来，祭祀我那可怜的徒弟。然后我会学高伟那样，将你的衣服扒光，让别人都来欣赏欣赏昔日玄都山掌教的丑态，如何？ 月光下，沈乔面色冷白，不带丝毫感情，眼如白玉雕像，美丽而脆弱。可她越是这样，桑景行就越是兴味盎然。桑景行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将那些漂亮好看的事物破坏殆尽，令他们变得污秽不堪，从此只能在黑暗里挣扎沉沦。 不过冯小莲一世千金，你兴许没有办法与她一样。姑且就定个十斤吧，月末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花钱来看你的落魄模样的。你说到时候燕无师会不会也来看呢？ 他悠悠说道，仿佛终于觉得逗弄够了猎物，伸手去拿山河铜杯剑。这把剑桑景行并未看在眼里，他的武功不是以使剑为主，不过昔日天下第一人的剑无论如何都有特别的意义，放到江湖上那就是人人欲夺之的神兵利器。 哈哈哈哈哈，你若是肯好好的服个软儿，我说不定会待你温柔些。 桑景行一边说一边摸上剑柄，可就在那一瞬间变故陡生，剑光在眼前忽然炸开，从一道白光化作千万璀璨，伴随灿烂缤纷炫目之极的剑光而生的却是扑面而来的凌厉杀气，蕴含强劲真气的内力如海潮分涌，瞬时风雷漫天，雨雪卷地。桑景行吃了一惊，欲伸出去的手也只能急急缩回来，身形急退，避开对方这暴起一击。能杀祸吸惊的人自然不会是任人宰割的柔弱之辈，桑景行虽然言语上诸多侮辱，心下却始终保持着一丝警惕。只因魔门中人互相厮杀是常事，每往上走就意味着要应付不同方向而来的刀光剑影，假如桑景行是一个盲目自大的人，他早就活不到今天了。但直至此刻，他发现自己仍旧低估了沈乔，他急退的同时也拍出一掌，可剑光遮天蔽日，滴水不漏，竟连他的掌风一时也插足不入，悉数被化解于无形。 这个沈乔真的是武功全废吗？ 桑景行惊疑不定，几乎要怀疑是沈乔与燕无师合谋来算计自己了。但他没有时间想更多，剑气已逼至眼前，历历若雷霆之声，喧赫如日月之辉，天风浪浪，海山苍苍，吞吐万象，收一化万，这其中蕴含无穷剑意，绵绵不绝，环环相扣，如影随形，令人躲无可躲，避无可避，似乎只有闭目待死意图。但桑景行又岂是一羽之辈，他冷笑一声，不过平平几步，身形却已变化万千，在剑光之中游走从容，手掌劈向剑光，正面相迎，内力化为清气呼啸而至，如泰山压顶，瞬间将山河铜杯剑的剑光逼得暗淡少许。一掌未必一掌又至，合欢宗的武功与幻月宗同出一源，又比其更加奇诡难测。桑景行这一手雕龙掌早已真至化境，一翻一覆宛若雕龙，九掌进出，真龙则现，隐入半空之中，以真气为屏，呼啸而去，瞬间将剑光吞没，日月星光霎时无影无踪。树林还是那个树林，人还是那两个人。沈乔吐出一口血，身体不由自主往后撞上树干，几乎握不稳手中之剑。他无悲无喜的脸上终于浮现出惊怒之色，方才为了应付桑景行，他使出毕生所学，内功却不足以支撑，本已是十分吃力，可当浑身真气悉数掉出，丹田之中非但没有衍生出新的真气来补充，反而像是忽然出现了一个漩涡，贪婪吸收他的真气。与此同时，沈乔感觉体内的真气宛若脱了缰的野马，四处乱撞，在五脏六腑之间窜动不停，逼得他六神躁动，神识焦虑，心火充盈，仿佛一团黑影将整个人完全笼罩，逼得他无处可逃，濒临走火入魔的边缘。 燕无师，燕无师，他竟然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在我体内种下魔心。 也许是在一开始他从半步峰上落崖昏迷的那段时间内，也许是在之后他屡屡受伤昏睡失去抵抗能力的时候， 那一缕魔息潜入的无声无息，偃旗息鼓在他体内停住下来，如同一颗种子，无论如何威逼利诱都不肯冒出头来，让人根本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直到此刻，被桑景行不留余地的魔功彻底激发出来，种子破土而出，终于长成参天大树。可为什么之前他与燕无师屡次交手，却没有察觉魔心的存在？又或者说，燕无师是不是早就料到今日，所以在跟他交手时一直没有出全力？沈乔无法清晰形容自己此刻的心境，他整个人像被一团火裹住，那火化作利齿，在一点点啃噬他的经脉和五脏六腑，明明痛到极致，却又无比清醒。沈乔不知道自己是回光返照，还是在无法忍耐的痛楚里出现了幻觉。他原本像在灼烧的双目，居然还能看见桑景行一掌朝他拍过来，分明极快又清晰可见。明明是生死危急的关头，他却忽然想起燕无师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： 当你真正沦落到众叛亲离，只剩下一个人的境地，还会不怨恨？还会坚持以善意回报人吗？ 沈乔闭上眼，他觉得自己连呼出来的气息都带着浓浓的血腥味，掌风灼热已经扑面而至，两人的武功差距摆在那里，尤其是在沈乔发现自己被种下魔心之后，心火焚烧，根基几近崩溃，原先先发制人的优势完全消失，剑光被强压下来，从璀璨万丈而至暗淡无光，正如沈乔自己的生命之烛在风中摇曳欲灭。即使最开始桑景行为自己的误判而惊讶了一下，但这种惊讶并未维持多久。看见沈乔难以为继，他笑道： 传说你的武功大师，看来是真的。奇怪，燕无师怎么不将你的功力吸光，反倒把你留给我呢？ 说话不耽误他出手的功夫，雕龙掌所至之处，真气隐隐浮现龙形，只是这龙却不是慈祥和蔼的模样，而是携着狂暴之势朝沈乔张开血盆大口肆虐而来。桑景行暂时还不打算杀沈乔，所以这一掌他并没有用出全力，而只用上了八分功力。即便沈乔如今经脉尽断，四肢俱废，还是足够玩弄一阵的了。黄龙蔽天，月不得明，夜不得见，风雨如晦，凄厉交加。呼啸而来的龙在半空生生顿住，只因从沈乔身上忽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劲，仿佛毫无光明的黑夜里忽然炸出了一团光，极耀眼，极刺目。光迅速膨胀，越来越大，那条不见血不肯撤的杀孽之龙瞬间就气劲吞没，摧毁于无形。桑景行甚至来不及露出讶异的表情，脸色随即大变，人在半空却生生踏虚成实，扭身欲退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。沈乔突然抱起手中山河同悲剑，以雷霆万钧之势朝他刺过来，毫无花俏技巧，毫无高深招数，只是平平地出，身形飘荡如纸，又稳若泰山，以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快瞬间出现在桑景行的面前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